帮助的两个人，互不相让还是相爱，分享一生不爱热闹，喜欢两个人，就我们两个人在不安世界里找到爱。 作为娱乐圈里的全能才子，王力宏身上有着不少的标签，学霸、歌手、制作人、演员、导演、暖心奶爸，似乎呢每一个角色都能被他演绎得游刃有余。1998年，王力宏以专辑《公转自转》跨出台湾，其中的同名主打歌听起来非常的纯净自然，仿佛呢像是纯净水一般，也让大家迅速地记住了这位音乐大男孩。接下来为你分享来自于王力宏《公转自转》。 一圈一圈公转，在人与人。

1991年，刘若英认识了台湾滚石乐队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，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。刘若英的成名歌曲《为爱痴狂》正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的。当时在刘若英准备自己的第一张唱片的时候，已经有了13、14首歌曲，但滚石仍然觉得没有一首适合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曲。在很普通的一天晚上，刘若英和陈升去录音时，陈升就拿起了一把吉他。 深藏着你。

2017年上海口岸的自助通关者达到了525万人次，同比激增近90%，日均近1.4万人享受到10秒自助通关的快捷体验。商务部昨天公布数据，2017年国内贸易增加值突破的10万亿元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13%，占比呢仅次于制造业，成为国际经济大产业。2018年春运昨天开始，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晴好天气，武汉、杭州、宁波等地仍有积雪或结冰。粤剧《花间笔》前天在江南大戏院成功首演，该剧呢讲述了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故事，情感细腻，让观众同时领略到粤剧与古典文学的艺术魅力。 去消失在人海，后 好的，各位好朋友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，我是泽林。细数生活中，你有哪些随大流的消费吗？有的时候自己闲时出去逛街，会被动的受别人的影响，选择的并不是自己最想要的商品，之后便搁置在了家中。那么你细数一下，生活中都有哪些随大流的消费呢？也欢迎的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，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。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将有机会获得由酒仙网提供的红酒礼品券两张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。 的。

心可否变做漫长浪漫情绪，或只是一曲短得太短暂空，是然后更空虚。其实盼追下去，追下去，人生千浪漫情绪。

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，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听经典。 朝九晚五，一周五天，一天八个小时，启动一线城市的密集模式，紧绷的神经在汗水和休憩中得到释放，获得新生的活力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为奋斗在路上的自己点个赞。